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平时大家都知道啊，有脑血管疾病的人一定要杜绝呢各种情绪啊这种干扰哈。甭说情绪了，说有的人如果便秘的话，过分用力或者怎么样，都会哈给脑血管疾病的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冬季脑血管病人如何远离便秘带来的生命威胁。 其实这个便秘哈，真的是会给脑血管疾病的人带来一个生命的威胁哈。您看，其实老年人啊，他的生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这种脆弱呢，它就是一个有意外事件的诱因导致了他意外事件的发生。如果是去除了这个诱因，这个意外事件没发生，可能这个老年人就他的生命哈，就是说我们说的健康长寿嘛，其实他就又可能就又长寿了，对吧？那么但是如果有一个意外的诱因，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可能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一刻终止了。所以呢，这个杜绝意外事件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在冬季啊，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其实呢本身它就存在着一定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冬季啊，整个的自然界它是一个寒冷的一个状态，因为冬主收藏嘛，自然界它都是收的，都是藏的。您看这个树木啊，在冬季的时候呢，它是枯萎的，它会让它这个身上的这个叶子啊全部掉落下来，然后这个枝干呢它也是枯萎的。为什么呢？它会把这个树，就是它的这些营养成分呢，它都收回来藏到这个树的这个根部。因为这个树根呢它是埋在地下的，它会把这个根部养好，就是冬主收藏，自然界的这个植物呢会把它生命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收回来藏在地底下它的根部，然后等到来年的时候呢它再发芽，对吧？再生根发芽，再让它的这个枝叶茂盛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冬季的这个收和这个藏，那么来年呢它就不会有那么旺盛的一个生命力让它在这个枝繁叶茂。所以人呢，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人哈，在冬季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尤其是老年人哈。有脑血管疾病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第一就是血管里面的堵嘛，有斑块，对吧？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管壁呢是很脆的，很弱的。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那么我们人要保证大脑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血压就会升高。为什么呢？因为气温一下降，血管就会收缩嘛， 血管收缩，血压就升高。哎，那么气温每下降一度，高压就升高1.4毫米汞柱，低压升高0.7毫米汞柱。那么气温下降了10度，高压就升高了14毫米汞柱，低压升高了7毫米汞柱。那么这个时候呢，血压呢就本身是高血压的人，血压就会进一步的升高。那么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呢，就会有两种危险，一种危险就是导致脑血管里面的斑块破裂，让血栓形成。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血压升高会直接让脑血管破裂，哎，形成哎出血性的梗阻，就是脑溢血。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如果老年人没有注重收，没有注重藏，我们说的这个没有注重收，没有注重藏有几个方面啊。一方面，赵老师，就是我们说的情志的收藏。比如说虽然是冬季了，非常寒冷，但是呢我们依然呢会这种情志外露，热血沸腾，就是说为一点小事就哎发怒呀，暴怒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实际是没有把我们的情志收起来藏起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本身有老年的这个脑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诱发我们血压的进一步上升，让我们发生血管内斑块破裂形成的这种缺血性的脑梗，或者是由于脑血管的直接的破裂形成出血性的脑梗，对吧？这是我们情志的一个收藏。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可能老年朋友都喜欢运动啊，那么这个运动在冬季的时候也要收着，也要藏着。第一是运动量要小，第二是在冬季运动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我们的毛孔过分的张开。哎，因为毛孔过分的张开，我们体内的这些营养物质大量的泄到我们的体外的时候，这个举动啊是不符合我们冬阻收藏这样的养生保健的一个原则的。因为你冬季如果你运动的剧烈了，过分了，一个是你毛孔张开以后啊，寒邪就会顺着这个毛孔到我们的体内，这个时候呢就会外感风寒。那么轻的时候呢它是个表症，那么重的时候就变成里症了。那么老年人的这个里症呢就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加重啊，就是有脑血管病的人他就会有这个脑血管病加重的这个中医讲的这个里症，表里的里啊，就是内部的这个疾病就会加重了。哎，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太阳没出来的时候您不能运动，晚上太阳下山了也不能运动。那么适合运动的这种时间段呢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以前吧啊，这个有阳光的时候我们进行适度的运动就 OK 了。所以这呢是一个冬阻收藏的一个养生保健的原则啊。这个收跟藏，一个是我们运动方面的营养不能过分的泄露出去，毛孔不能过分的打开的一个收和藏。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情志方面的收和藏。中医讲您有很远大的志向也好，哎，您有一些就是说情志方面的就是怒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情绪也好，冬季都不能过分的表现和发泄。哎，这就是冬阻收藏的一个原则哈。那么为什么在冬季便秘会给脑血管的病人带来更严重的威胁，甚至是这种生命的意外呢？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便秘哈，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刚才赵老师您已经在节目的开头形容过了啊，因为便秘呢，老年人就会用力排便。那么用力排便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整个的胸腔的压力、腹腔的压力都会增加。那么这个增加的情况下，因为冬天本身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会更加的升高，那么这个增加负压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为的让血压再升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诱发 缺血性的脑梗和出血性的脑梗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么有脑血管疾病的人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机械性的负压和胸腔的压力的增高会诱发我们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长期的便秘啊，这个大便里的毒素会被重吸收，那么这个重吸收就会加剧我们脑血管病人的这个脑血管的伤害。哎，因为这种便秘尤其是长期的便秘啊，形成的这个氨毒，一个呢是会让我们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内膜损伤的更严重，会加重这个斑块的形成和斑块的长大，再一个呢也会加重这个血管的硬化，就是血管壁中间的这个纤维组织的增多。那么血管壁硬化和这个血管里面斑块长大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有脑血管的这个病人发生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在冬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养生的原则啊，就是要收要藏。实际上世间万物呢都是有这样的规律的。刚才您提到一些植物啊，它到冬季的时候都要把这个收藏来的这种精气啊，弄到它的 营养物质 啊，弄到它的根部啊，来这个蓄养着藏着哈，以待于来年的更加精神。那实际上动物也是一样啊，很多动物到冬天的时候要蛰伏，那么作为人来讲呢也是如此的。 人其实因为动物啊它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状态啊，赵老师您看那种该冬眠的它自然的就冬眠了啊，然后大雁南飞了哈。那么我们人呢我们要懂得养生保健的这个道理，我们就要主动的来收，主动的来藏。 是的， 比如说您在夏天的时候您就是一个示爱的过程嘛，对吧？夏天就要有爱表达出来，对吧？您这个有怒的话您也可以泄出去，那么冬天的时候有爱您可以藏起来，有怒呢您也不要暴怒，您可以缓慢的去释放，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对，喜怒哀乐都要适中。另外呢咱们也提到了在冬季呢有一些脑血管的病人，尤其是再加上有这个便秘的问题哈，如果这个便秘不加以改善和治疗的话呢，确实它会成为一个意外事件的。万一影响了您的健康甚至生命那就晚了。像刚才您说了，如果有便秘的话，比如说这个用力过度啊，这个时候呢会造成意外。那如果说经常便秘的话呢，不能够泄出去呢，它有一些氨毒啊，在体内积蓄，对你的血管啊等等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伤害非常大。 所以可想而知，便秘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甚至对一般正常的人都是有特别不好的影响的。那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解决。那说到这个便秘，我们用什么样的养生保健的办法能够对它加以改善呢？ 那么老年人为什么便秘啊？有脑血管疾病的人为什么便秘？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要使排便顺畅，第一就是大便的性状，对吧？它起码大便里面啊，这个它要保持一定的水分，它要柔软，这样的话呢，我们腹腔加压它才能排出来，就是大便的性状要保持。大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性状嘛啊，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分的这个比例，这个时候呢排便才能变得容易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排便的这个力量要足够。我们先来说性状吧。那么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他便秘很严重，实际就是因为这个大便的性状它是不正常的，就是大便里面它含的水分的量非常少， 就过于干了， 过于干。而且它干了以后呢，它就不是一个条状的，它会在我们的肛门上面这段直肠里面呢就形成一个球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排便呢就会非常的困难。那么为什么大便的性状会变成这样的性状呢？这个跟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是有关系的。肠道的菌群呢有三种，第一种是有益菌，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啊，就是 这部分细菌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这部分细菌叫有益菌，还有一部分细菌呢叫中性细菌。这个中性细菌呢，它既没有好作用，它也没有坏作用。那么还有一部分细菌呢叫有害菌。那么我们肠道里面呢聚集了大量的这个菌，这个就是三种菌，三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菌群啊，在我们肠道内呢全部聚集，而且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这个三个种群的这个菌群啊，如果它是比例是不合适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大便的性状就会被改善，由香蕉便变成一个很硬的一个球状的这么样一个性状的大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排便就不容易了。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让肠道的菌群的比例变成一个合适的比例，这个时候我们排便才能变得容易。那么如何来做？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给我们肠道补充够足量的益生菌，就是好的细菌补充进去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才能抑制那种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种细菌的生长。那么肠道的菌群正常了以后，大便的性状自然会被改善，大便里面自然会水分充足。尤其是在补足了益生菌的同时，再补充够足够的益生元，就是这种益生菌的营养物质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大便性状的改变就更为有利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补充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很短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大便的性状就改善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稍微加一点负压，这个大便排便就容易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脑血管的病人，因为他之所以有脑血管疾病，他除了脑血管以外，他全身的动脉都会有硬化的现象。因为脑血管疾病本身就是脑血管硬化的一个表现，那么他除了脑血管硬化以外，他还会有肠系膜的动脉硬化，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肠蠕动呢也是弱的，肠蠕动越弱，大便的性状就会越发的不正常，而且这个时候呢，它肠道里面的水分呢也会越发的减少。我们在中医上讲叫肠燥，干燥的燥啊，肠燥症。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便会更加的干，大肠的蠕动会更加的慢，因为有肠系膜动脉硬化嘛。所以这个时候，它呢就是腹腔加压的这个能力呢也会减弱，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更促进了它便秘的发生。所以脑血管疾病的人要远离冬季因为便秘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危害甚至是威胁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就要补充够足量的益生菌，同时还要补充够足量的益生元，这个呢就可以解决我们便秘的问题。而且不仅仅可以解决便秘的问题，这个益生菌和益生元还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血管的一个康复，它会让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增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它会抑制我们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坏胆固醇的升高，就是说它会让好胆固醇更多，让坏胆固醇更少，这个时候就减轻了这个斑块的长大。那么血管的健康状况改善了，而且这个大便的性状也改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冬季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就能远离便秘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和生命的威胁了。 实际上这个便秘呢不是偶然的，是由于它肠道有问题了，血管有问题了啊，才造成的一定的便秘啊。所以这个东西咱们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善。那么刚才您推荐的就是益生菌益生元啊，大家呢如果哈对于这个益生菌益生元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根据自己的便秘情况可以进行体验的话，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体验活动，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有这样的机会啊。大家呢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